好，好波桑下半场开波啦。咁上半场讲晒啲欧洲波啊、欧联啦，下半场就我哋先讲咧，即系礼拜五嘅。 我哋俾人点唱嗰啲嘢， 有即系杰斯俾嘅功课我哋啊嘛，我哋要交功课。咁就系世界杯嘅决赛周咧就抽签啦。咁咧就抽签结果咧都出晒啦，就32队。咁啊，逐组数下啦。 好啊 ，A 组先啦。 A 组就主办国巴西啦、克罗地亚啦、墨西哥。加埋喀麦隆啲四队，咁就原则上好近嘅， 系咯、 啊，原则上好近 嘅，有得踢， 有得 吓，咁就 地下认真踢嘅喎。 克罗地亚 最紧要克罗地亚认真踢， 认真嘅应该认真嘅。好啦，我哋 B 组啦 ，B 组就西班牙，即系呢个上届冠军都冇记错，啊拍翻荷兰，啊 决赛组合， 决赛上年决赛组合，咁啊智利加埋澳洲，嗱智利唔曳嘅呢队波， 曳 有阿历士三齐斯啊，唔曳噶，要小心啲。 同埋有有早记嗰、那个。 早幾嗰個維度， 維度， 維度係啊，唔曳嘅。澳洲啱啱炒咗教練啦，咁啊講少少花邊啦，因為澳洲呢位啱啱俾人炒嘅奧斯克啦，如果俾香港嘅記者咧，就同香港記者有啲唔啱牙嘅。 哦，有啲牙齒印。 有牙齒印嘅，因為嗰年澳洲嚟香港打熱身賽咧，就同啲香港記者，因為佢啲態度好差，所以咧當知道奧斯克咧就被炒之後咧，全香港體育記者啊同聲。一笑、 哦、啊！你都有今日， 即系唱呢个喜气洋洋啊！直情要 陈古筝。 好，跟住呢个 C 组啦 ，C 组就哥伦比亚、希腊，另外就象牙海岸或者个科特迪亚、 科特迪亚、 日本。哇！呢组都好， 呢组喂日本有机，有 机， 有机可以搏。 难讲啲，真系因为嗱、啊，老实讲 ，Greece 好密，即系打呢啲手势足球，又就几恰日本， 系 同埋。你知道希臘人都幾高大下， 嗯， 雖然我上一屆都衰撚咗，我諗住日本輸鳩硬俾丹麥，屌你老，點不知完全冇得打嘅丹麥同日本， 嗯，但係日本係打咩㗎嘛 ，ball control 㗎嘛，打 possession， 佢 hold 住個 possession 㗎嘛，佢會 咪啱曬咯，所以你希臘咪中意踢呢啲， 咁啊 要 possession 㗎嘛， 咁就咪四隊都好近， 嗱科特迪亞我就未睇過嘅。 哦，即系杜奥巴嘛， 杜奥巴个， 但系非洲波咧就真系好海鲜。 非洲波系啲纪律性啊， 纪律性好差， 战术性啊，即系嗰啲战术 队形啊，冇乜。 你都知道我批评过纽卡素嗰几个黑人黑色中场啊， 系 好罩忌啲船， 佢系好多星嘅爷爷托尼啊， 系啊，但系佢通常集埋一齐，同埋佢哋嗰啲即系 球会同喺国家队系两 唔同嘅，唔同嘅，真系唔同嘅。 非洲球队咧就踢得最好嗰时咧就系佢啱啱冒起嗰阵，就佢最穷困嗰阵时，最要出名嗰时，佢就好俾心机踢。但系而家啲非洲队真系不正， 真系睇太公波系争一揸截嘅。 系啊，你睇下由喀麦隆对尼日利亚冒起嗰阵时，啲波都系好鬼好睇嘅。 系咁啊，但系呢两年真系又系麻麻地。 真系曳啊！ 好 D 组，跟住就系乌拉圭啦、哥斯达黎加、英格兰就同意大利同组。 大碌啦！ 啊，英格兰、 乌拉圭、意大利加油！ 喂，嗰時話唔係話咩？英國傳媒話估到都係同烏拉圭同組 嘅，死緊啦，死緊啦！ 估到啊，係 咪 咁好嘢去估到嘅？ 陰謀 論啊嘛！ 啊，咁就呢組嚟講就英格蘭真係問啲 嚇，四十八年最強係嘛？ 我四十八年最強， 年年都話最強㗎啦。 佢年年都話最強，從來邊有強過？ 但係唔係話有新星湧現嘅啦，啲巴克利啊嗰啲出嚟嘅啦嘛。 嗯，咁林柏特、謝拉特要退沙奶啊嘛，退沙奶啊嘛。 唔知啊。 咁啊，但係總之就英格蘭一唔喺英格蘭踢主場咧，我又覺得都係 冇水㗎啦。同埋佢英超嗰個太激烈嘅身體碰撞咧，咁令到佢啲人係其實係多受傷嘅。 係 去到即係又係去到季尾之後，仲剩翻幾一個人咧？呢、這個就冇人知啦。 但係呢組已經相對叫好啲啦，哥斯達黎加真係弱少少啊，即係講真就。 咁你對意大利烏拉圭喎、啊，大佬。 咁起碼冇上面頭先嗰啲日本嗰組四隊都有翻咁上下啊嘛，大佬啱啱先。咁起碼 咁佢熟老熟。對住蘇亞雷斯咯， 係咯嚇。好 ，E 組就瑞士、厄瓜多爾、法國、洪都拉斯，全世界都話法國呢組筍嘅。 但係， 但係我就覺得 呢組阿瓜多爾嗰啲， 都 我 即係 覺得， 我覺得 法國 佢哋唔係名氣低啲啫，但係唔係實力差 喎。係咯，你知法國隊㗎啦，即係 輕敵㗎嘛。 唔係法國間唔中佢內亂㗎嘛，啊，又搞出嘢㗎嘛。 啲南韓都逼得和法國啦。 係啊，所以就好難講㗎呢啲嘢嚇。所以洪都拉斯係會弱少少嘅。 洪都拉斯弱少少，但阿瓜多爾絕對從來都唔係弱㗎。 唔弱㗎， 佢殺得入世界盃嗰年。 提一提大家，如果即係喺翻南美打啲南美球隊，你係要小心啲。 冇錯， 佢哋即係佢哋對於氣候嘅適應一定會好過蘇歐。 其實南美球隊一定係稱高啲嘅，呢次一定係會稱高少少。 因為尤其是佢冇乜外流嗰啲國家咧。嗯，即係佢外流球員少啲嘅國家，更加你難估啲。 佢哋有幾個國家其實個邊界都好近， 啊， 尤其是哥倫比亞，你講巴西、烏拉圭、巴拉圭嗰啲地方，同埋加上嗰啲 setting 會即係比較基本上成本低啊，就唔使坐咁長途嘅車同埋飛機咧。基本上佢哋其實有啲可以早啲起步都得嘅。 係冇錯， 所以佢哋喺個適應性絕對比歐洲隊強。 好，跟住就 F 組，阿根廷、波斯尼亞、伊朗。尼日利亞嗱呢組反而我覺得比較簡單啲啦。阿根廷、波斯尼亞正常高啲嘅，尼日利亞我就覺得真係不復當年啦，好坦白。 但我覺得波斯尼亞未必真係咁強。 但係對伊朗夠贏啦啩？ 對尼日利亞係暗湧咯。 尼日利亞我覺得真係不復當年啦。 伊朗我都從來踢世界盃都唔係話 參與嘅啫， 太差嘅。 即佢唔係差得好緊要，但係弱少少咯。 真係弱啲啦，即係再唔係嗰啲咩大伊嗰啲年代啦。講真就咁啊，G 組啦，德國、葡萄牙、加納同美國。 加納加油！ 會唔會講美國加油好啲咧？ 哦。 是啊，如果你講真係倒亂大國，反而覺得美國嗱，唔好忘記美國其實咧，每一年嘅世界盃都可以入到至少十六強嘅，唔曳噶美國。 但今年係 今年就 歧視問題咯。 咁唔係好嘢，咁咪好事嚟嘅咩？ 但係歧視問題係乜啲？ 哦，咁啊，起碼都 係歧視問題係後期喺美國學法噶嘛。 係。 佢係學美國嗰套大嘅，佢特登去美國即係拜師嘅。 嗯， 佢嗰套佢因為佢係崇尚美國嗰套，首先係體能行先。所以美國其實難存有三根釘，因為佢哋踢嗰套方同一般歐洲南美唔同嘅。佢哋係以強勁嘅體力，因為美國話俾你聽，美國喺體能呢方面咧真係好撚先進，係好撚先進嘅，就要加三個好撚嘅。所以呢方面你真係唔好睇小美國，佢哋某一方面佢可能技術佢會操之大意，但係佢喺體能方面、恢復能力方面，佢真係非常之強，分分鐘係從德國差唔多嘅。 同埋阿遲啲份，你頭先都講啦，美國其實位於美洲，咁佢始終喺嗰個地理上係有啲著數㗎。 南美多誘惑喎。 啊，有咩用 啊？咁誘惑嚟講，葡萄牙受到嘅， 算啦，你美國人根本就性反濫嘅慣曬㗎。 唔係，佢哋去到南美危險啊，仇家多啊，大佬。 哦， 即係除咗誘惑， 我諗嚇 巴西。 巴西如果要真係要搞隊都要搞喎，而家嗰啲咁嘅治安。 哦，咁葡萄牙危險啲啊？ 葡萄牙，我唔葡萄牙有。世界級球員斯朗拿度啊嘛，使乜驚？ 唔係啊，佢講政治上危險啲啊。 政治上 係唔係唔係？朗拿度，我諗起嗰、那個即係阿吳孟達嗰、那個成個吳孟達嗰個朗拿度，即係嗰、那個佢有單好犀利噶嘛。 啊、 即係揾咗個姐姐仔嚟，原來發現係、 哦 啊、第三性㗎嘛， 第三性 係啊， 咁得人驚， 即係唔係男唔係女，咁 得人驚， 兩妻女同 係啊，係啊，如果 真 係啊，咁但係呢個朗拿度會唔會有 真係攰啊，真 係危險喎、啊， 唉唔知， 即係會唔會保呢個朗拿度嘅後塵，又叫朗拿度好危險啊， 不過話時話真係唔係，除咗講足球之外，巴西妹真係幾正。 嗯，系啊， 一起心八舞嘛。 尤其是今年世界杯，留意啊，电视会唔会有啲坦空露臂嘅镜头？ 应该都会有噶啦。 好 ，H 组，比利时、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同埋南韩呢组又系我觉得简单啲嘅，因为南韩已经 好坦白講，不服即係幾兩三年前嗰個嘅 算 係 差啲嘅，但係呢幾年都仲有啲即係 少少放埋啦， 有少少有一兩個即係喺翻歐洲 嘅。你而家德甲同埋英超嗰幾個稱埋都唔差的， 都有，但係 你係啲， 但 係 如果同四年前嗰啲比 咁啊爭好遠啦， 係真係爭啲嘅， 因為嗰啲係。即係你見到朴智星嗰扎係真係當打， 同埋你單睇佢亞洲賽嗰啲成績嚟講，即係講亞洲杯啊，或者係一啲亞洲賽事，南韓係好明顯係落咗落嚟， 次一次一等嘅 落咗落嚟嘅，所以就阿爾及利亞就真係唔識啦， 唔識非洲噃， 阿爾及利亞 北非係咪？ 係啊，真係唔識啦。啊，八二年仲識嘅，但係而家呢啲就唔識啦，好坦白。好啦，咁就比利時應該機會好大嘅，俄羅斯就 會唔會熱親啲人？ 依、這個有依個可能性。 俄羅斯，但係七六七月好似冬天喎、 要好似夜晚係會凍嘅。 係 啊，夜晚係會凍。咁所以就要睇翻佢氣候啦。 氣候啊，要睇。 係都係要睇氣候嘅，但係比利時高啲係事實嚟嘅。比利時高啲係事實嚟嘅，好咁、就其他再詳細嘅咁就留翻 遲啲啦，有時間 遲啲 鐵東先講啦， 係留翻足球頻道或者我哋嘅節目再詳細講啦， 冇嘢講嘅時候又攞翻出嚟講㗎啦， 唔係嘅都要講兩句嘅，好咁跟住就講翻啲英超啦，咁今個禮拜嘅英超嚟講咧，咁第一件事啦都要講翻場禮拜日嘅正波嘅阿仙奴對愛華頓，咁呢場波嚟講其實兩隊啦。其实就赛前我自己都好期待呢场波嘅，讲真，咁啊，但系佢编排个时间就好不利我，咁因为咧就十二点， 系 啊，十二点我就要真系搞搞猪噶啦，如果唔系真系唔掂啊，真 系好多人星期一要翻工都顶得好辛苦， 啊、真系好辛苦，咁啊，所以咧就呢场波就不能睇到现场，咁就唯有就睇翻啲即系片段啊等等啦，咁就呢场波两队阵容其实常规嘅，阿仙奴咧主要就系右闸用咗赞坚神。咁就冇用到沙格拿啦，咁就其他嘅基本上同往時一樣㗎啦，防中就係藍斯同阿迪達。愛華頓方面呢就左閘繼續用奧維耶多，咁就其他嘅就大致上同上嗰幾場都差唔多，前面米拿拉斯巴克利加埋派拿咁樣嘅，盧卡古嘅左最前。呢場波你兩個有睇喎、 有 頭四十分鐘大家應該一致都同意愛華頓係睇得好啲。 是嗯冇错。 因为头四十分钟阿仙奴其实是连组织攻势过半场都是一个好困难的。 是。 被爱华顿逼到。嗯、尤其是你见到巴里啦经常抢到波啦，巴里在后面，即是巴里就算他飙不到个波，巴里啊那些都会执漏啦。跟住两集的助攻都好多啦，亦都其实几多球波都在阿仙奴龙门口掠过的。 嗯， 系啦， 咁就我睇过，其实场波后尾就睇翻嘅，不过当然就比较即系时间比较赶急啦，咁、就我留意到一样嘢啦，其实就几胶着嘅，其实上半场嚟讲，我就觉得射门唔太多嘅，好似即系相对嚟讲，但系两队防守系几好嘅， 系 两队防守系几好嘅，呢个阿仙奴嗰边嗰 pair 中坚啦。當然兩個對住個盧卡古其實就綽有餘。 盧卡古就唔太難嘅。 盧卡古呢場波基本上有啲毛躁嘅，係佢見佢後期下半場都係咁屌人。 嗯， 基本上佢唔係踢到個，因為點解咧？嗱，兩隊波今場波係有稍稍不同。愛華頓嗰陣咧就傾向守嗰方面多啲，即係 打 counter 多。 係啦，佢守嗰個方面嘅人佈置比較多啲，變咗佢進攻咧其實通常都係德美拿拉斯同埋。盧卡古兩個至到三個去做啦，咁通常嗰個中場整體嘅移動咧比較慢啲嘅，即係佢要撐翻住個後防。咁相對上阿仙奴反而佢唔係踢唔到，而係佢本身又俾人緊逼得緊要啦，同埋佢自己又甩漏多啦，好多球員都好多甩漏啦，尤其 上半場 傑比斯啦走錯位啦，卡蘇拿好多時。佢派牌嘅方即係決定差啦、 卡蘇拿打得唔好， 有時你見佢奧斯走空咗嗰啲位佢唔俾，就特登用要俾返去左邊、即係你變咗佢個分寸能力，即係其實利物浦嗰場波佢真係咁好彩咁啱揞到個波入，其實利物浦嗰場佢都踢得唔好嘅， 係、因為 加上、其實呢兩隊波大家可以比較同樣都係踢地波，但係好明顯呢 愛華頓係多咗防守嗰份，中場嗰個壓迫做得好。係，因為你見到咧，阿仙奴咧中場咧防守嗰時係唔跟人嘅。 係， 但係愛華頓相反咧就跟到好足。 因為其實你見到嘅阿仙奴嗰個逼得係冇咁緊嘅，即係變相你見到其實上半場你見到愛華頓嗰個猜波係猜好鬆容嘅， 等佢睇。 去到阿仙奴攞到個波，後場攞個波，其實佢過去到接近中圈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愛華頓嘅球已經埋去逼㗎啦，基本上佢未控到個波落嚟，已經有人拍到。 即係基本上愛華頓嘅防守咧，就基本上咧你阿仙奴攞到波，愛華頓盡量都喺40码之前咧就緊逼咗你先。 係。 唔俾你帶盡量咁輕易咁帶個 過到步半場， 佢禁區外30码嗰啲範圍啦，基本上就係有啲類似多蒙特式嘅緊貼式防守，但係冇多蒙特嗰種違法，但係佢又係總言之一上一落，佢咪跟足曬所有人，變咗你全球嗰方面係辛苦㗎，你見到佢哋，同埋好多時即係搞到佢 冇乜時間去諗 思考啦，好多時。你見佢好多俾啲副播，好多全部都俾到錯曬，啲分寸亂曬啊咁樣嘅。但係唯一愛華頓唔著數就係因為佢前線嘅支援實在少，同埋呢場波因為嗰日我喺即係足球頻道我都冇講啦，因為傑斯都講好多啦，係咪先都費事 俾你講曬。 我預計其實我即係你當我馬後炮啦，呢場波我係預計係真係派拿會上先嘅。就多過嗰個迪魯菲奧，因為師兄都講過，亦都係真嘅。 係 迪魯菲奧，如果呢場大波早出咧，如果打輸咗咧，即係未必會踢得出嗰個陣式，因為佢仲未掌握到分寸。一來佢未適應，完全適應到英超節奏同埋體力啦。二來佢大死波，你唔知幾時交幾時。 係啊， 係啊， 呢樣係好麻煩一樣嘢。所以一定打爛仔波，充沛體力嘅時候，一定係出派拿先嘅，係啱嘅。而亦都到下半場臨後尾嗰廿零分鐘，出佢係真係有 效果， 有非常有效果。佢做到一個潤滑劑嘅作用。佢只要擺幾下，即係佢只要擺到幾下盤球，已經搞到阿仙奴後防風聲好。 因為我就覺得呢場波其實打到尾咧，兩隊波尤其是愛華頓係有少少乾嘅， 係 有少少 乾。其實40分鐘 都有啲乾嘅。你見到佢啲表情都扯曬阿仙奴。 我諗喺40分鐘打後，你見到嗰個愛華頓跌窩係好明顯嘅。 係啊， 你見到阿仙奴啲人攞波開始咧就多咗空間，多咗時間，佢冇撲得咁快。見到所以你見到臨尾嗰五分鐘阿仙奴好多球波都係直插阿仙奴嘅中路，愛華頓嘅中路。 所以咧未必我唔敢講阿仙奴係中場防守有問題，亦都可能佢有原因，因為佢首先佢要打周中要有球員啦，其次就係佢唔學愛華頓咁樣撲出嚟咧，亦都有可能咧都係為咗保留呢個體力，所以有可能咧就係、是。呢、這個亦都可以講點解阿仙奴到尾段都仲可以有咁多攻勢，同埋奧斯爾因為冇得太多做波嘅時間啫，即係佢變到佢引到嗰度力咯。 係， 好嘛，小豆你有冇睇場波？ 都有立過。 都有立過，咁你有啲咩意見啊？睇完。 係咯。 迪魯菲奧呢個 巴塞， 係啊巴塞，咁啊實我作為巴塞迷， 係。 半個巴塞咪有稍微留意下佢， 係你有睇過佢踢波㗎？ 都係喺嚟咗愛華頓 先俾 多啲， 咩印象？ 咁你覺得佢點？ 係咯， 你覺得佢 後備料， 後備料 真係依個時間放佢入嚟喺度， 扭波 整山下隊波咧，係佢現時最大一個。 咁你覺得佢會唔會成為下一個高套 MU 啦屌嗰啲？ 即係會唔會去曼聯？唔係，會唔會另一個朗拿顛奴咧？ 過於啊！ 過於，唔係啊，其實係有聽過嘅之前，即係有聽過話呢、這個，即係佢當初去喺巴薩 B， 佢踢得好標青嘅， 係入好多波噶嘛， 係好多波就開始講話佢會唔會另一個朗拿顛奴，因為佢用朗拿顛奴其實個踢法咧似嘅，即係佢啲插花好多嘅，咁啊，但係而家睇就。我驚係哥利斯馬囉，我驚係邊 度。睇咗兩場嘅，其實佢嗰個上腳係頗多嘅，同埋佢判斷幾時傳波嗰個係好難捉摸。 係好難捉摸。 因為佢好多時都係，即係你見佢踢兩場，好多時你見到嘅鏡頭佢都係 推進去到禁區裏面，佢發覺冇得比啦，佢就會射埋。 但我反而覺得佢嗰種踢法有少少似美斯。 哦，美斯 傾向似美斯， 但美斯會教波。 但係咯，但你睇落嚟啲路冇可能啊！你睇佢插花盤球，其實轉幾下身，你都覺得其實唔係好得嘅啫。 哦，咁啊，好似老人家講啊，扭死波啦嗰啲。 佢嗰啲即係好明顯，你見到巴塞個體系係。即係訓練到一啲咁嘅球員咯，而見到你見到點解英國嗰邊啲人係即係點解咁 amazing 咧？就因為佢哋根本就冇，佢哋訓練唔到呢人出嚟。 同埋你睇到迪魯菲奧係標青嘅原因咧，因為佢用得少， 係 球對方球員未知 摸唔熟 佢，好 suddenly 對佢覺得你係好難防。 同埋佢個波係撕腳嘅，你一集埋嗰下你一定 foul 嘅，你大家睇到你冇理由，哇實 foul 噶啦，你冇理由搏牌嘅。 佢係打幾下聽稿係幾好咯。 嗯，即係啲其英超球隊未摸到佢條路。 未配合，即系同埋啲球员未配合到佢咯，或者佢未配合到啲球队友， 佢会唔会配合到啲球员都难讲。 哦，咁佢上一场爱华顿入嗰球 Tango 波都 OK 嘅，即系跳下 Tango 担心一样嘢咯。 担心 边 样？ 嗱，又讲翻巴塞另一个自家出嘅产品， 系 却基治， 系却基治哦， 冇嘢。 哇，真系惊佢变成另一个却基治。 却基治 有唔同打法噶， 唔同打法，但系惊佢前途。 我谂呢个佢好啲， 又系 B 队嗰阵时，阿却基治又系入 B 队入好多波，呢个又系话 B 队。好鬼犀利嘅！ 你留意一下佢基治嘅身形啊，成个 B B 仔咁啊，大佬，一个 B B 仔嘅身形，即系发育系，即系唔能够再发育， 同埋好似有啲似宝赞嗰啲咁啦，又系咁样样。 即系十几，早已十几岁啲咁嘅身形。 宝赞佢 基治，宝赞佢基治啦，系咯，十几岁咁嘅身形，去到廿几岁就系十几岁咁嘅身形，咁你真系好难嘅。同埋呢个球员。真係好 睇佢做法啦，我覺得。 問啊，真係好問啊。 佢應該唔會翻巴塞，但可能佢踢啲西班牙啲。 但係擔心一個借翻嚟。係 咯，借翻嚟㗎咋？ 你做咩要咁頭痛呢、啊、如果我真係要用，老實講，即係如果舉過嚟，我用利物浦角度嚟睇啊，我覺得郭天奴好過佢啦。 你講 咁計啦， 係 啊，咁計啦， 唔使咁擔心啊。 唔 係， 但其實你可以睇到馬天尼斯佢嗰個用人，佢吞到對愛華頓係佢係有佢嘅功力喺度咯。 哦，絕對啊，因為其實賽即係季前啦，即係馬天尼斯因為往時教偉根啫嘛，係 咯， 咁啊， 唔係再之前佢教咩噶嘛？ 斯文斯，但斯文斯嗰陣時係越早啊嘛，嗰陣時又係英冠噶嘛。 但佢 build up 噶嘛對波，斯文斯， 冇諗過話搞啲。球隊仔就得啫，教隊愛華頓都唔叫球會仔，叫做已經叫 中型班㗎啦， 中上啦， 中 上㗎，中上啦，唔可以叫中型啦，可以帶到而家叫做都頂住第五位啊，咁樣。 唔係咁啊，最主要佢今季執咗幾個人翻嚟啫， 係 執咗巴黎， 執咗巴黎好緊要。真嘅，巴黎好緊要，同埋巴克利呢個新仔咧， 佢肯用 就一定要講講啦。 因為你見到啲即係平上一季你見到好多啲奧斯文啊， 係 阿尼斯密夫嗰啲，基本上佢今季係甚少用。 係冇錯，因為有巴克利啊嘛。嗱，巴克利呢場波其實就 最緊要佢唔用希丁格， 仍然打得好。呢個固然啦，仍然係打得好好嘅。巴克利呢場波，我哋今年都賺咗好多次。呢個球員係真係好肯去。波啦，佢嘅头脑都好好啦， 好醒好醒， 尤其是系有一球即系追翻嗰球咧，其实你留意一下咧，个波就俾落去，即系呢个巴克利又望住个后场嘅，咁啊正常嚟讲就巴克利就回后， 因为佢隔篱有两个人 mark 住佢， 系啦，有两个阿仙奴嘅球员 mark 住佢，正常一般英格兰球员嘅思维咧都系俾翻后嘅，但系佢唔系。佢就即刻轉身，即刻轉身就呃曬嗰兩件阿仙奴 mark 佢嘅球員，然之後分去左手邊，咁就俾呢個奧維耶多咧，咁就傳中之後就盧卡古中間咧就想倒掛，咁但係漏咗，咁就於是個波就落咗去迪魯菲奧，然之後咧就迪魯菲奧就響傑比斯叫做望住即係 mark 住佢啦。嗱，基本上傑比斯嗰、那個即係防守嚟講冇乜錯嘅，咁啊但係 你唔可以依賴佢太多咯。 我知， 你唔可以依賴佢。即阿斯顿嗰两队集就你唔可以依赖佢有啲神来之笔。 咁但系从技术性嚟讲，我觉得都已经砸晒个位啦。咁但系即系迪卢菲奥一射，啱啱射到嗰个位， 只能少少曲嘴 咁。嗰只射波系英超少见嘅，讲真嗰句。 啊，咁就我谂阿斯哲斯尼都谂唔到。 哇，咁樣都射到，係咯，就咁樣都射到，啊，真係冇計。 同埋呢場阿侯活係， 侯活打得好㗎， 近幾場嘅侯活都表現得唔差嘅。 上嗰幾場我有少少覺得佢係麻麻地嘅，呢場波就打得好，呢場波打翻好啲。 嗱，其實睇咗蘇打得好啲。 哦，咁啊係啊，即係上嗰幾場嗰個 佢胡蘇勒特 真係爭啲嘅，唔知點解。 我諗佢胡蘇勒特就冇乜好表現。 咁啊，講翻嗰幾個入球啦，其實1-1嗰球我頭先講咗㗎啦。咁啊，其實咧就好後80分鐘先入波嘅。 奧斯 爾。係啊，咁啊第一球波就左邊魯斯基，咁啊因為呢場波魯斯基打 後 備 啊，魯斯基和確特。加埋發明嚟就三個六十幾分鐘一齊三個換曬嘅， 係啦， 雲加今次就好果斷嘅， 好果斷，難得咁果斷， 好少見， 好少見，因為信心好咗嘛，幾隊波咁順，係㗎，應該係㗎，因為通常一個領隊幾隊波順咧，做啲決定都果斷啲嘅，即係好似莫耶斯頭頭碰著黑做啲決定，咪可能爭少少啊，又畏首畏尾咁咯。 但係佢都係得咁多人啫。 啊，咁啊嗰球波咁樣八十分鐘，路斯基就45度斬埋去啦。咁啊和確特咁啊遠處做二傳，掟翻埋中間。咁有時有個基奧特喺中間，其實咧已經可以一撞就入網㗎啦。 如果佢唔係咁樣扭個波呢，佢應該撞入嘅， 應該入咗㗎啦，但係佢又漏咗， 咁呃埋呃埋阿迪斯天好似 呢球，你又可以相反地可以睇到兩隊波啦，阿仙奴攻嘅時候呢就依然可以有兩三個人埋去嘅，相反地呢愛華頓就冇呢樣， 就爭少少， 所以愛華頓成日都開唔到記錄就咁原因。 咁嗰波最後就俾奧斯爾後面就補返中嘅，咁呢個80分鐘就跟住84分鐘就愛華頓追返啦，咁就1-1場波，其實臨尾咧去到補時臨尾階段，基奧特有球咧， 遠射 廿幾碼窩裏勁射就砰一聲就中尾， 大家嗌曬 啊！其實呢個波就射得好鬼靚，基奧特 入咗就世界波啊！ 入咗就係啦， 應該本周金球嘅，如果入咗嘅話， 可能係啦。其實就講真難，呢球波難度唔高嘅，咁但係要射得好似基奧特咁鬼勁咧， 咁鬼勁 就難啲， 同埋佢攞嘅角度其實係盡嘅。佢唔係射正中啦，起碼 係咁就呢場波就1-1啦，咁就對即係咁多隊失分，咁就好彩阿仙奴都失分，咁就對於即係今個禮拜輸波嘅車仔咧，都係叫做好事嚟嘅。 不過我想講愛華頓就係執咗幾個人之後咧，就主要係即估唔到佢而家真係可以個韌性可以去到而家都仲頂到咁多場。 其實我覺得開始呢隊波咧，即係 但其實佢 有 好多人未用㗎。我話俾你聽，仲有 即基加好耐 即拉維未用啦，尼斯密夫其實都好 OK。 係啦，奧士文呢啲 奧士文佢枕住幾場後備，都通常都係打個比較防守性一啲嘅。咁佢最主要佢就除咗入咗巴里啦，入咗呢、這個盧卡古之外，佢又帶咗自己外將嚟，就買咗詹士麥咖啡。咁就另外仲有另外一個而家客串左閘嗰個 Ovidia 咧。 係奧 維多係啊，佢就即係呢個又係 好嘢 Ovidia 咯。 跟住拜恩斯等緊佢。 呢個應該係防守中場嚟嘅。 佢應該打開翼位嘅。 佢打翼嘅， 翼位 打翼嘅之前。 佢就只係頂咗拜恩斯。 其實因為點解呢隊波即係奧維耶多點解原本打翼可以打左閘都咁 OK 咧？其實呢隊波咧就是、兩閘齊飛嘅。 係 啊，即係。不論拜恩斯，不論奧維耶多，都得兩閘齊飛嘅。右邊高文，左邊奧維耶多或者係拜恩斯，兩隻閘一齊上嘅。 因為拜恩斯個踢法本身都係似左中場都 係啦，係啦，所以奧維耶多就算佢打翼，只要佢有啲防守能力咧，就基本上都可以用。 唔係，總之佢企位唔企錯。 同埋最緊要咧，當你打兩閘齊飛嘅時間咧，個防中咧一定要擺翻兩個，擺翻巴里鬥住，擺翻麥咖啡鬥住就好緊要嘅，因為balance 唔到噶啦，全部 巴里咪就係我以前上一季喺曼成日講曼城就係話都話你只要 lock 撚死佢後邊咧，佢好撚好用嘅，你唔好叫佢參與咁多助攻。相反你奧維耶多佢有時都判斷到有啲情況，你佢夠姜走入禁區度。 同埋佢今季阿巴里又踢得唔錯。 係係咯，唔係同埋巴黎本身佢去咗曼城之後，佢其實都提升咗個層次㗎啦。 嗯，冇錯，嗯， 真係㗎呢個。係 咩？ 即係學學到嘢啊嘛， 學到嘢㗎。 佢數數埋埋其實都唔少人用嘅，你見到都有十。 係啊，你其實你七個，我睇一睇佢張陣球員名單，其實佢有好多後備可以用得， 可以 相當勁㗎。 嚇，即係即拉維。 只要記得唔好擺希丁加做中堅得 嘅。希丁加有。 唔係，其實巴黎同埋兩邊嗰只側閘。其實踢出嚟嗰個效果，因為佢控球控得好，其實相對上佢中堅都壓力細好， 是啊、 真係嘅。 當然， 你見史雲斯最高峰嘅時候，你見節高都係噶， 係咁上 噶嘛，節高都輕鬆噶， 係啊， 節高同威廉斯都好輕鬆噶。但係你睇下今次今季換撚咗個防守中場之後， 爭好 遠啦， 係 咁啊，而家先講 咁啊，所以就真係愛華頓。即拉維可以用多，要用、 啊、 要開始用㗎啦， 開始會攤下佢㗎啦， 要開始用㗎啦。如果唔係，真係我覺得去到聖誕節好危險啊！呢隊波嚇，即係嗰個體能啊，我覺得好。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啊，講翻幾場，頭先我講史篤城對車路士，唉，呢、這個咁嘅車路士咧又輸波啦。 但係輸嘢入幾球都靚波。 嗱呢場波咧就講翻個陣容，就講翻陣容先。咁就史篤城咧蒙尼沙打閘嘅。 系啊， 呢场波吓， 估唔到佢仲未伤喎。 打闸好啲嘅，好过打中间嘅。咁就另外咧，就艾拿杜域就出翻啦。 系喎、啊。 咁就咧就中场攻击中场就查理亚当，咁就和达斯就右手边前面高洛治、车仔就阿斯巴利古达依然系左闸啦。咁就防守中场拉美利斯帕米基尔啦，前面有马达呢、次，咁就夏萨特左边、右边就唔系、应该系咁摆嘅，夏萨特左边，马达右边，史卓利安祖史卓利系打中间攻击中场， 打 second striker， 冇错啦，咁就打得好好添呢场波。 托里斯嘅即系其实托里斯又都 OK 嘅， 托里斯 OK 啦，叫做 OK 啦。嗱呢场波安祖史卓利头先我讲啦。打得好好嘅， 系 呢场波吓，因为又入咗两球，仲有一球中柱添。咁咧，其实就好早打开纪录嘅车路士，咁就系安祖斯卓利啦，喺禁区顶左边左副，跟住就扭两嘢之后咧，一射就入网。啊，呢球波就好早打开纪录。咁、但系呢场波其实个我谂系嗰个即系。要点或者系个焦点就会系查理亚当好早换咗出去，就换咗艾利兰入替，呢、个系好紧要，因为 艾利兰真系佢好多球都系关佢事。 系啊，因为其实上半场留意当艾利兰未入到嚟嘅时间咧，高洛治前边咧就一支弓， 系 喺长波一比个高洛治隔篱冇人嘅， 佢唔知顶去边顶去边个，佢顶到都冇人攞布。 嗱，你双箭头一高一快嗰个最重要嗰个特色或者要点就系你要企埋， 有只老鼠仔喺个高佬条柱隔篱 隔篱先得噶，你企埋去都方圆廿几码，有鬼用咩？讲、真， 你揼口钉喺唔知边度咁， 系啊，咁啊。所以就高洛治就即係如果要一支弓咁打唔掂，咁但係一出艾利蘭呢就好好多啦。 個弓但係其實今場波車仔真係輸得你真係冇得好講，幾球都係靚波嚟 嘅。哦，係嘅。 冇乜得救幾球都。 係啊，即係尤其是即係42分鐘啦，咁就高洛治。係啊 ,42 分鐘啦，啱啱左邊個球斬埋嚟高洛治小禁區就頂入嘅。嗱呢、這個波其實呢。 混亂嚟嘅，我記得 係。C 字。 係啦。 C 字出嚟呢就完全摸唔到個波㗎。企咗喺度前面有個守衞頂住你，佢出咗嚟。咁結果就賴嘢囉。 有啲唔會啦。 呢、這個波就真係輸 C 字嘅。我諗 C 字係有出聲嘅。應該，但係就出聲話嗌 keeper， 點知啊攞唔到個波，咁啊死啦，大佬！獅子今年就有傳話，即係你知馬體會就借嗰個古圖斯咧，就其實係車仔球員嚟嘅，已經開始講咧，究竟古圖斯出年會唔會？去車路士啦、會回收啦正式 出、年會不會練會領隊先 出年唔知播呢啲嘢啊好啦咁就跟住就2比1就和達斯咁就右邊就推到三閘線度啦跟住俾阿艾利蘭咁然後禁區頂左腳一趟呢咁就入咗㗎呢個 靚波嚟㗎呢個 靚波嚟㗎 呢個一槍就網仔咁就中柱係咪我記得好似有少少彈柱 好靚㗎咁但係和達斯即係當佢攞到個波嘅時間其實喺中線呢有啲犯規 有啲犯規 㗎犯規嫌疑嘅其實 因為佢一嘢計即係唔知點樣阻撞阿 車路士嘅球員啦。其實咪後咧，阿慈啲粉都同我講話咧，呢場波係咪有啲主場雞？ 有啲嘅，有幾下我覺得係主場雞。 即係呢下就其中一下啦，係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53分鐘就好快手喎，因為頭先球波就50分鐘入嘅，跟住就53分鐘就馬達，咁咧就喺40幾碼嘅自由球一開入嚟咧，跟住史篤城守衞咧咁就喺12碼點咧就用個膝頭哥啊，就定撞翻個波出嚟，咁跟住史卓尼就禁區頂一射咧就入咗去，咁就2-2，又係靚波嚟㗎，咁其實打後咧史卓尼仲有一球禁區頂粒射。中未啊！所以呢場波史卓利其實咧，似乎係揾到佢嘅 最佳位置 嘅位置。咁但係能唔能夠，即係車路士能唔能夠可以次次都能安排到史卓利打呢個位置咧？咁啊真係難講喎。 我覺得如果佢戰況有啲膠着，俾佢出嚟係一路奇兵。但係你正路如果奧斯卡冇乜投入申請，應該奧斯卡踢㗎啦。 啊，因為今年奧斯卡其實打得好好嘅，講真。咁就跟住打好啦，咁啊丹巴巴就入咗嚟，伊杜奧就入咗嚟，因為史翠利後屘好似係咪傷嘅，好似如果我冇記錯啊，好似受傷先換走嘅。咁另外林柏特亦都入咗嚟，因為嗰時仲係2-2，2-2唔得㗎嘛，失分㗎嘛。咁啊。咁啊， 點知就 攋嘢啦，保時就攋嘢，因為咧就後屘就艾沙爾迪呢、這個就好似之前效力個利物浦嘅， 唔係借將嚟嘅， 借將嚟嘅，係啦，咁咧就入咗嚟，咁就入係和達斯，咁就往時啲艾沙爾迪咧我就冇乜印象，好坦白講，咁啊但係呢場波一出咧。 射个两 波，以后就记住啦。呢条友就喺左手边一嘢就拖埋去，就应声入网， 冇得救啊！即系其实几球都系狮子冇得救嘅， 冇得救嘅呢球波就 佢失1-2啦，同埋3-2嗰球系冇得救。 系咁，但系呢球波车路士其实都要抵打嘅。其实呢波就因为中场车路士推失波。然之後就反攻，最慘咧就因為即係嗰陣時就車路士要搏攞三分啊嘛，即係打和都當輸噶嘛，大佬咁啊，所以咧就谷曬上去，就變咗中間同即係前場同後場就打開一橛，即係分開，即係打開兩橛。中間成條中場就空曬，就俾呢個咧即係史篤城嘅球員就推。 Stephen Allen 係啦係啦，咁啊推，跟住 就係艾利蘭。 係啦，艾利蘭一推，咁就俾呢、這個跟住俾艾沙爾迪咧，咁就射入咗嘅。咁啊慘 啦！但係其實你作客呢個光明球場都係難打嘅。 史篤城， 史篤城係咪 Britannia？ 唔係光明，史篤城唔係光明， 係嗰個 Britannia。係 啦。咁啊，講真咁就史篤城Mark Hughes 教。咁啊，正如阿經一之前都講，即係 你哋好撚偏見啊，對佢 係啊， 唔係啲漫迷對佢有偏見 嘅，受到啲某啲漫迷嘅影響啊。 點解咧？ 佢帶曼城我唔覺得太差。 我真係唔覺得太差。哇！大佬，你嗰我三番四次講，佢帶曼城嗰陣時嗰扎咩人嚟㗎？ 嗰扎係一啲 奔希冇打中堅。 一線尾啦， 仲有嗰做華路素， 係 咪先？華路素、賓希姆，仲有嗰陣時 孫繼海咯， 孫繼海都冇啦， 都有 就仲係晚嘅夏文， 係啊， 係咪先？比高波爾同埋而家踢緊羅域治嗰、那個 咩 加利圖， 加利圖， 咁大佬。嗰陣時揸住嗱 ，Stephen Allen 嗰陣時佢用得幾好㗎， 係冇錯，係我都同意，我都同意。 嗰陣時其實 Stephen Allen 又係我一個外將嚟㗎，係後期即係俾佢哋玩到咧， 曼城輸咗， 先喺曼城佢由中間打側邊，其實呢個打中間好撚勁， 係 佢打中間同阿 Michael Johnson 係好撚勁嗰陣時。咁但係後屘俾佢移到去右邊打右邊，真係好撚差，跟住去撚到維拉奧尼爾直頭唔識用添。 系， 因為奧尼爾純打手，然之後反擊高波咁樣，變咗佢呢啲球員啫。總言之，你巧時你肯解放佢，佢打中間咧，好撚勁。 O K 嘅， 真係好撚勁。 呢個球員一直都 O K 嘅，我覺得。 咁而家佢咪好咯，解放翻佢，即係都未算係謀殺咗個球員。 我覺得可以用 踢得翻， 可以用多啲嘅。咁啊，賽後啦，摩連奴咧就發表評論啦。不滿兩 有咩語言藝術啊？ 唔係藝術嘅，佢話就不滿球都要防守啦，呢、這個就唔係佢不滿㗎啦。我都覺得呢隊今年呢隊車仔防守、 這個、 真係爭啲。 一直都嗰陣時防中位。咁、啊、另外咧就同埋前鋒嘅把握力亦都係麻麻地啦嚇。咁啊呢句就真係阿媽係女人嚟嘅。 先講錯咗，唔係華路數啊，華素爾。 係咯，啊我就諗 華素係葡萄牙 噶嘛， 華素爾啊，成家攞紅牌嗰、那個。 係啦，前鋒嚟噶嘛，以前打維拉嘅我記得。好啦，咁就大致上呢場波就咁樣啦嚇。呢場波艾利蘭係打得好好嘅啊，史塞利亞艾利蘭打得好啲嘅。好咁啊，要講另外一場啦。咁啊，要講啊小豆上嚟，而家要講曼聯啦。 曼聯啦， 曼聯就輸波波啊，即係輸俾紐卡素喎呢場波啊結啦， 破曬紀錄啦， 第一次場已經破紀錄， 連續兩場主場都賴嘢。 啊，考下小豆啊，上次曼聯主場連輸兩場係幾時？ 都唔係好耐嘅喎，唔係好耐嘅啫， 十零年前啊， 唔係 主聯賽主場， 哦主場啊， 聯賽主場 輸兩場就試，經常試過， 經常都係啊，我講主場， 主場真係好耐啦咁樣， 係啊，二零零三年啊， 2003年， 好早真係爭好遠啊， 即係阿仙奴仲喺度啊， 係啊 係啊， 阿仙奴最撚叱咤嘅時候咯， 係啊，49場不敗嗰陣時， 係啊 係啦，咁啊呢場波嚟講就陣容啦，咁就 齊整嘅噃， 冇朗尼。 系啊， 唔能够话齐整，冇朗尼呢队波系 停赛， 我觉得系争好远嘅。 冇错， 争好远， 非常赞同。 系啊，因为冇咗朗尼咧，你前边咧第一 朗，俾佢容许讲句，朗尼其实已经喺曼联已经有系半个谢拉特噶啦。佢嘅用法系半个谢拉特。 佢上落喺中场嗰、那个即系抢截啊， 同埋 传 波传球好紧要。 唔单止啊，佢嗰啲防守都有啊，呢个球员真系唔好讲笑，即系佢起码。你佢同阿雲佩西嗰啲嚟比，你雲佩西係企喺度，喺度按喺度按霎霎唔喐嘅，你朗尼 佢唔 係幾有球味、啊， 咪咯，個個都買唔到噶嘛，朗西嘛， 係咯，左追右追前追後追呢啲球員，季初我成日講啦，季初成日講有傳佢車仔，我不知流曬口水嘅大佬， 咩雲佩斯啊？ 朗尼，我梗系唔系云佩西嗰啲啦，嗱呢场波佢打4-4-2嘅曼联，云佩西就拍小豆，咁咧就左 啦，都知大镬噶， 大镬啊，即系左边 小豆真系正选完全唔得， 好耐冇打过4-4-2噶啦曼联， 系啊，好耐冇打4-4-2啦，冇四噶嘛呢次，咁啊左边兰尼，中间就基华利帕宗斯，咁就左右边系赞卢沙， 其实赞卢沙个位置几飘忽嘅呢场， 系 因为佢通常都 cut 佢去中路多， 咁梗系啦，中间嗰两个基华利同宗斯， 嗰两个斗得后啦，唔系唔想， 佢第一次出赞卢沙咧就已经杰斯已经批评噶啦，就系、是、现位现好捻多， 哦， 啊、即系佢经常出嚟攞波啊， 系哦， 但 系佢 问题就系佢用波用得唔系好熟， 嗯。 就變咗係後期好咗少少啦，即係所以你話點解佢飄忽呢？因為佢真係佢經常要出嚟攞。 但係你曼聯個陣有邊個用波用得好 啊？朗尼咯， 係咯，咁係咯， 啊， 即係有一個得一個人可以擸個波，即係箍到個波向前走嘅。 即係你出朗尼，我都仲可以叫4-4-1嘅。但係你出雲貝斯搭小豆就 咁，你唔通俾個蘭尼就喺度邊度都未必可以箍翻波。佢攞完個波落到底，可能。俾翻轉頭嘅，由頭嚟過，俾人焗翻轉頭。咁、其實你冇一個人可以係好似朗尼咁楞住個波上去，再俾到即係你啲雲佩斯啊、小豆啊、贊同沙啊，甚至鄉村真絲嗰類嗰班前面，即係你中場同即係中後場同呢個前場嗰啲人進攻球員係基本上斷開嘅。 係， 咁啊，未講紐卡素表現之前，咁啊，小豆講講曼聯啦。 係啦， 你哭下波桑先啦。 係啦。 唔識講啊！點睇啊？ 係咯， 唔使驚， 大輸。 大輸 嗱，講真句，依場咧，你對比上嗰場輸俾愛華頓咧，仲踢得立過上一場嘅， 合理啊！ 即係你對愛華頓嗰陣時，你都仲見到一啲都叫做有啲進攻啦。 係 依場咧，啲進攻直情係。我仲喺個爆句錯啊，閪嘅， 係 閪嘅， 係 你講 唔得，係繼續。 嗱，同埋你其實你依家咧，你左我諗下，仲有你個左閘有個問題。 哦， 你用得好盡艾夫華。 嗯， 你艾夫華簡直基本上差唔多全勤嘅。係你係嗱，你右閘你傷，譬如你初傷拉菲爾啊，咁你都有史摩連替補到啊。咁甚至乎啊，宗師又打到。 癲起上嚟又推埋華倫西亞上落去打右閘嘅，雖然大家都知道效果係點啦。 係。 咁但係你艾夫華嗰邊咧，你係冇乜人替補 嘅。哦，呢、這個真嘅。嗯。 你嗱，你不拿你又 唔用，唔用， 用唔著啊？ 用唔著係。 佢質素係有啲問題嘅。 其實我見佢有啲場次都唔曳嘅，不過可能對手比較曳啲咯。啊，繼續啊。 咁法比奧又冇用到啦。 完全冇用，今年直情係。 法比奧又 法比奧 好似走咗啦，好似 走咗。收翻嚟咩？ 好似走咗， 收翻。QPR 收翻嚟。 收翻降班啊嘛 ，QPR。 係啊，係咯，係咯，係咯。哦，收翻。 但係佢正式嚟講左閘嚟噶嘛？ 係 係係啊，冇 右腳左閘。 但係你數一數個後備俾你聽啦。佢呢場後備有你又唔講啦，有安達臣啦、艾樹利揚格啦、華倫西亞啦、沙夏啦、韋碧克啦，係一堆即係都進攻都 OK 㗎噃。 韋碧克我想講一句， 係好啊。 佢其實呢我覺得佢唔好打前鋒啊。 哦，佢唔好打前鋒， 但佢其實係可以有個位置喺曼聯。 係。 俾到佢 後備， 韋碧克專心打創造球會啦， 搞啲咁嘅 嘢，好勁嘅創造球會佢， 係創造球會好勁，頂得又射得啊！ 啊，真係 順到曼聯都好勁。 其實係可以嗱，即係佢個踢法，我反而覺得佢可以，你當佢係當年破智星咁樣用。 哦、 我反而係奇著嚟啊，係即 係我都話不嬲佢黑色破智星嚟㗎啦。 破智星嗱，佢仲要身形又好過破智星， 係 腳法都分分鐘好過破智星。 嗯， 佢係射術你有問題啊嘛，你會發覺佢、嗯、即係你見到佢射波，你屌一聲出嚟嘅直情係。 哦， 唔係嗰陣時老費用得最好就係將佢擺左邊啊嘛， 係， 所以淨係跑條直路啫嘛，係做運輸帶嘅啫，佢可以做 運輸帶， 即係借運路咁嘅咁嘅工價㗎咋。 哇，咁啊真係要去羅馬喎、啊，大佬，如果做運輸，如果運輸帶就 係啊， 真係可以搏搏。 即係老費係用得佢最好咯，因為融融碌碌又跑得又。佢同埋老費嗰期佢係防守都 OK 嘅， 係 有好多死球角球佢係翻嚟幫手頂嘅。 嗯， 但係我唔知佢而家莫耶斯，因為我都費撚事睇啦，曼聯啲波咁閪，我都唔知而家韋碧，唔知韋碧克而家踢成點咯，我都而家。 咁啊，講下紐卡素啦，係講下紐卡素啦， 紐卡素啦， 咁就係講曼聯嘅紐卡素嘅一場波係針對。曼聯嗰 pair 中場基華利宗師咧，咁就排咗三個中場硬正中場陣， 四三三， 高迪、卡巴耶加埋安尼達三個有心嘅，一定係有心， 三個打仔 同佢搶中場， 咁啊真係 好明顯睇埋個 possession 53% 啊，客場 係咯， 即係喺奧脫福主場居然攞。個 process 想比曼聯仲要多， 你睇埋我總結，直情係以為紐卡素係主場嚟。 係啊，咁所以就好明顯就係呢三個嘅防守中場嘅搶波能力。 奧脫福嘅球迷真係有問題嘅，你講埋先，唔好我打。 O、okay, K 好，咁就係啦，咁啊呢三個中場，我知道你想講咩問題㗎啦，奧脫福啲球迷。 等你講埋先。 好，唔好，好咁咧就嗰、那個入球啦，咁啊其實咧就係、是、龍門球開咗出嚟嘅，咁、 啊、 就去到右邊艾夫拿同斯素高就爭頂，咁跟住斯素高就攞到個波之後就落底線喺右手邊，跟住 M 字形一比比禁區等卡巴耶就一射就入網。嗱、呢球波咧，其實第一個問題當然就係基華利啦， 係 基華利 冇中場翻翻嚟， 完全冇跟到卡巴耶嘅， 因為嗰、那個嗰一下傳波嗰一下咧，就阿、拉美咧就引曬兩個中場向前走嘅， 冇錯。 咁啱啱即係佢傳出嚟，應該大約好似12碼同禁區中間嗰啲位啦， 係啊，冇錯。 咁就卡巴耶其實係好鬆容咁就撞， 其實就基華利咧就應該之前就應該就跟到阿、卡巴耶， 佢睇波嘅， 但係佢咧就。 踱步啦， 踱步啦，三步都系嗰句啦，唉，卡域克。 因为江湖传闻话佢系全队曼联里边体能最差噶嘛。 嗯， 咁但系 真系败家了咁啊！ 体能最差，你跑到冇体能咪换人咯，教练识做噶。 哦，安达臣，安达臣换安达臣咯。 咪咯。 咁啊，但系真系基华利呢几场波真系好曳，真系好曳，真系败家了。咁所以曼联。真係咁耐以來連續兩場主場輸波啦， 係 莫耶斯就飽受壓力啦。 唔緊要，歐聯出咗先。 啊，歐聯出咗先冇用。 套用呢個傑斯仔嘅說法，曼聯係唔會連續三場輸波嘅。 主場。 唔好理咧任何咧 anything 啦。 O、okay. K， 总言之唔会连续三场输波，老威年代。 哦 ，O K， 但系莫耶斯今届将啲纪录破 咗。系咯，系莫耶斯。嗱，莫耶斯接受访问，佢就话咧赛后啦，咁就讲到话呢个时球咧就系叫过渡期，英文叫做 transition period。 佢系过渡期啊？ 唔系，即系对波系过渡期。 我都想， 唔系，但系我觉得下场应该冇问题嘅，对维拉啫嘛。 哦，难讲噶呢啲嘢，虽开有条路。 唔系你见到噶维拉、韦斯咸、侯成、洛域治，咁 赢晒。 唔、哦、系你唔会真系咁易输系嘛？ 哦，赢晒系咯，即系好似之前狮子啊嗰啲讲啊，赢晒，跟住就咧其他亚仙奴就输晒。 我 你讲嘅， 唔系啊，你 跟住上榜首。圣诞上榜首， 余下赛事全部取胜。 余下赛事你好难输喎，嗰几队即系实力 好难讲。后城 后城就难估啊，咁但系你其余嗰啲就偏向就俾曼联食住咯，我觉得。 洛域治系几好卓噶，真系。 洛域治就 维拉都唔难卓噶，维拉洛域治我觉得你点都会卓到咯。 维拉系维拉又系几差啲防守。 嗯，系啦。 但系你上个领队。化腐朽为神奇，呢、這个莫耶斯啊，化神奇为腐朽。 诶，唔可以咁讲嘅。系， 我觉得你曼联队波从来都冇神奇过。你唔好当你队波真系好超班啲人先得。 系， 从来唔超班。 你系打个方打个阵式或者打个方出嚟。但 你 今季系 球迷，你同我讲话曼联系宇宙最强嘅，我一定屌爆你。 即系你认为以前系宇宙最强啦，系咪 你唔可以即系我谂你即系啲。讲即系安慰翻啲漫迷啦，咁你要好你经历呢个阵痛啦，咁你谂一谂，你系中意对波定中意费加 水？唔使噶， 定系中意赢波？ 使乜经历呢个阵痛啫？屌我走啫嘛，漫迷有几多人啫？ 系咯， 高威亨特 咁嗰啲就叫做高威亨特啦，走得嗰啲。 嗰啲提早离场，大佬嗰啲火车好难搭噶。我退过一次奥脱福，大佬嗰啲咁嘅轻铁嚟嘅，嗰啲轻铁哇，大佬。嗰啲車卡又嗰、那個容量又細喎，哇有排等啊大佬！見到嗰隊波，哇咁 輸撚咗， 輸到咁啊 好撚似喺馬場出嚟輸撚曬錢，成程車靜撚曬嘅，幾撚無 錯。係咯，眼冤啊嘛！睇嚟做乜鬼？快啲搭車翻屋企嗰個啦！ 你話奧脫福啲球迷真係有問題㗎、哦，以前老費屌過㗎啦，係好撚靜㗎。 嗯，系啊， 相对上系好捻静，呢场波你都见佢输捻到静捻晒。 系啱啊，系啊，阿京一讲法冇错，我响奥脱福嗰次睇波，赢波噶，但系 都系静噶， 都系静噶， 要屌你谂住刺激佢嘅你。 上次皇马即系上系咯、啊、对皇马嗰场欧联阿杰斯真系嗰个杰斯啊，咁、啊、样。整 你係㗎，係啊， 你哋 好費事啊，屌撚到好撚多次，即係完全唔同。你睇下，哇，利記唔撚同啊，屌你老味， 咁你 開波前已經唱到有 feeling 份啦，即係利記係真係唔會。 我用傑斯嘅通博你。人哋系習慣勝利，唔習慣失敗。哦、人哋呢場即係未經歷得咁多呢啲場面咧，你係好難有。 咁你咪要試一下。 因為你回顧翻近十年，你曼聯通常都係贏多輸少嘅。 嗯。 即係落去下風可能都會有，但係佢未試過即係去到咁頻臨嘅境況。 即係，但你冇可能成日都咁哇！即係你場都輸緊一球，八十幾分鐘，就已經讓人哋忽下窿。系咪先？你唔得噶嘛！屌你老味，你抌低晒啲球员喺球场度自己闪捻咗啲个个。 唔系，我谂最紧要嘢啦，即系呢句讲真嘅。走唔紧要，即系习惯下输波。 哦，唔好俾人影到啊！ 习惯下输波系要应该嘅，就唔好咧。因为我睇见新有一单新闻，就真系 嗰个真定假噶？ 嗰个系可能牵涉到赌博嘅成分。 唔知咧，但系总之就即系自己自杀啦。 但系你因为你都即系总会有咁耐风流，就总会有事节度。 都系嗰句啦。 呢啲用狮子嗰个通话啦，因为真系最唔捻好就系隔人哋唱咩 Gory Gory Man United， 唱捻到人哋嚣捻晒，系咪先？即系接受唔到失败，就 系 最捻最。 系啊，高低一起。讲翻啲古仔，安慰下小豆啦。你用我哋巴塞啊嘛，当年咧就系、是、当南波达第一年嗰阵时做主席嗰阵时咧。就扑街嘅，真系嗰个赛战绩上半段仲衰过而家曼联，同你讲 十几噶嘛。 但系跟住下半段咧，连赢14场， 列卡特 唔系阿戴维斯， 戴维斯 系啦，戴维斯嚟就连赢14场，所以咧曼联都有咁嘅可能性噶，就要睇下佢会唔会买人啦。 我觉得 其實如果你一月要買人呢、 嗯、 正正就是今場入入曼聯波嘅卡巴耶非常之啱用。 卡巴耶 上次上個禮拜好波桑呢阿 Cheap Lab 講呢講到我喺街嗰度陣時都聽。 我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我有第七嘅紐卡素踢，我要踢第九嘅曼聯。你可唔可以？你即係 出年可能19。 唔係出年幾多唔知啊？但係今季會唔會咁樣走咧？ 誒、欸，人哋人工高啊，曼聯。 即係你要個即係我想提醒翻你個誘因係要非常高咯。 嗯， 唔係，所以呢個未必。 暫時任何球員要轉會去曼聯咧，佢哋會觀望。等個炸彈拆先， 等個世界盃啦，起碼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啦。 你世界盃年係難啲走，除非佢係喺其他球會係長期都擺喺後備嗰啲球員。 即係見小豆而家好撚痛苦嘅呢啲小豆啊、鄉村嗰啲啊，不過鄉村嗰啲叫好，因為日本隊實會實。 唔係鄉村咪流力對世界盃面， 但係鄉村就實有世界盃。 但有啲國家隊係唔會噶嘛？如果你好似鄉村咁樣長期擺後備，你真係冇機會踢世界盃噶嘛？ 咁但係 你小豆唔係你鄉村。真係好撚厲害！ 你喺一個高水平嘅聯賽度踢後備同即你睇下小豆一月會唔會借走咯？或者 應該唔會啊，我覺得唔似會借走嘅。 真絲，我覺得嗱，我其實幾中意睇佢嘅多蒙特，我都幾中意睇呢隊波，咁都幾中意睇佢呢陣時啊。咁嗰陣時嚟曼聯都有叫我打下飛機咁嘅，幾開心嘅。 咁啊，但係即係 依家一年半嘅。即係總結一下，就係覺得佢你都係 去錯球會， 去錯球會， 你都係走， 即係你唔好浪費自己嘅時間啊！ 好，咁就曼聯就即係希望打好啲啦，係好快快收收立埋其他少少賽果先。利物浦4-1呢個沙高呢場波打正選 OK 嘅， 沙高係啊， 打正選打得 OK 㗎呢場波嚇。咁就蘇亞雷斯仍然有好嘅演出， 幾球翁高啊呢場個焦點就係兩球都係翁高， 好多翁高 係啦。 咁咪魯蘭就銅牌啦， 銅牌啦，魯蘭係矛嘅抵紅牌嘅。 跟住就修咸頓阿迪哥嘅選擇1-1和咗曼城， 奧斯華度啊， 奧斯華度入波啊嘛！ 我見到奧斯華度入波，又諗起阿師兄， 係咯，我話佢黑洞啊嘛，所以嗱呢輪真係登啦，登得好緊。 喂，仲有我要講，因為呢球 金賓嚟啊， 呢球我有睇屌你老味，真係佢一個人搞撚曬啊！ 我知， 根本上佢射嗰個角度，哇！屌你咁都入撚到嘅，真係 撚到啊！ 真係好撚有問題，你老婆真係好撚有問題。 唉，真係呢啲， 佢完全冇 support 噶，成班曼城後防圍撚住佢一個，得一個呀！屌 就搞掂啦， 佢得一個選擇就係射就入咗，真係冇撚得講。 真係呢個世界真係，唉，真係我都唔識講啊！你啲波真係一次一球咋，我同你講。另外一個熱刺。連續兩場反勝啦， 係喎、哦、反勝，你都幾得 老闆啊真係，唉、哎、之前嗰場對富咸又反勝，呢場又反勝， 冇到啊冇、哎、到啦， 但要留意佢反勝嘅時間係早嘅， 係， 咁呢個都係一個 進步 嚟，進步嚟， 同埋好坦白。即係我自己即係講翻啦，對手一對富咸，一對森特蘭，係 啦， 全部榜尾大佬，唉，真係激鬼氣。 咁啊，仲冇時間 聯賽榜講埋啦，拜拜。 係咁意啦， 我講咗先啦，曼聯排第九啊，得啦，我講咗啦。 哦，冇啊，唉，第一位阿仙奴。咁就35分，跟住利物浦同車路士同分30，曼城29分，愛華頓28，熱刺27，紐卡素26，修咸頓23，跟住就。曼聯第九位，後面森特蘭包尾，跟住就水晶宮，因為就贏咗啦，贏咗卡迪夫城，於是就13分，同富咸同分嘅韋斯咸，哇！原來尾四嘅，原來 都同分啊， 係啊， 係啊，都要留意 尾二三四全部都同分。 韋斯咸應該要攞下分啊， 係啊，要攞。一富咸咧又換咗領隊咧，就好多啦。 好多 今場波咧，因為真係我覺得真係玩鳩個領隊。今場波就打得好撚出力，好早入波，尤其是而家即係貝碧托夫出翻嚟咧，真係完全成隊富咸咧，又好似佢剛剛加盟嗰陣時啦， 係 完全係佢 lead 住嚟踢嘅。 其實好明顯㗎啦， 大家唔好諗貝碧托夫轉會嗰啲嘢，我話俾你聽唔啱嘅，即係任何強隊想要貝碧托夫，包括阿仙奴想追過佢話。 曼聯啦， 唔使啦， 翻曼聯啦，唔好煩啦。 唔得噶，貝碧托夫一定要成隊波以佢中心踢先得。 即係佢係呢個 富咸啱噶啦。 佢係呢個伊巴謙慕嘅量產型啊嘛。 係啦， 大家人 講。或者而家嘅 AC 可能都會得嘅，都得嘅。 咁但係巴神 有巴神， 巴神啊， 巴神神啊嘛， 打佢噶啦巴神。 咁另外講多少少啦，就禮拜一都睇咗少少史雲斯對呢個 後勝一比一嘅， 一比一嘅。好早開紀錄， 係 格拉咸倒過。咁就格拉咸入咗先， 好，又系人性嘅彰顯啦。 我又系讲呢句，呢个世界系得阿云贝西咁西嘅啫。 但系侯城就系坚持踢翻个3-5-2啦。就今季如果对侯城都要有少少，即系因为佢中场 嗰个抢字老犀利， 中场个配置有啲似热刺啊，好捻高大嘅。 系啊， 因为都系啲黑道史东， 都系热刺啲球员嚟噶嘛。 你讲到喂黑道史东， 同埋真系有好多灵活嘅球员，史云斯包括 大亚 尼敦大亚，完全搞唔掂后城啲后防。同埋一样嘢咧，就劈咗去 Selfie 落去咧，舒维尔落去咧，嗰个踢法真系暂时都仲未系好 OK， 因为佢好多时而家好明显就系佢个中场嗰啲派牌偏向比较长程嘅波多，多啲远程嘅波就唔系话踢得咁短，同埋有时去到好后期，即系要追啊反胜嗰啲场合咧，好多队友都唔系好信佢，有好多时候都 合理啊， 唔系好俾波佢用。 嗯， 即系唔系话全部俾晒波去派牌？ 你季初失咁多， 系啊，即系 你季初咁样， 因为佢始终个中坚嗰个节高都仲可以用到下波噶嘛。有时佢都会推上嚟分下波。 呢个时候我觉得怀念呢个纪成勇， 纪成勇系啊， 系咯、 OK 啊， 因为你又少咗个人，因为之前就可能纪成勇打翻 咁啊，呢场米祖出翻啦，咁就 出翻 系啊，出翻啦， 好啲嘅， 打个两个前锋咯， 要啲时间 配 合啦， 拍波路向南迪斯拍住佢咯，咁就简拿斯咯，得出呢、這个拍住迪古斯文，咁就。唔係好撚好睇囉，就係成日斷囉中場啲波。即係佢始終嗰個中場配置係已經差咗。 史環即係一隊球隊即係第二季呢剪都係爭少少嘅。 唔係今屆英超多好多球隊呢喺中場做截波。即係喺40碼區外之前完全部做晒所有攔截。變咗嚟計，所以佢後城都係選擇一個咁嘅方法啦，將所有有防守性嘅球員排晒喺中間囉。 好。 完全打晒佢。 咁史環斯就咁樣啦。咁啊，聯賽榜又數過啦。咁啊，今日嘅 Hope Song 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個星期 有冇 Bonus Track？ 今日冇 Bonus Track 啦。 好， 過曬鐘啦， 係啊，過曬鐘啦，已經。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咁就多謝阿小豆先。多謝小豆嚟到呢度。咁啊，我哋下半即係呢個下個禮拜 Hope Song 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